抢跑时玩家还计划上来就占据主动呢，结果这才出了一招，转眼就变成了上一场情景再现。而且比上一场狼头蒜还惨的是，他一上来就落入了这样的局面了。狼头蒜至少开头还攻击了一下喜之阳，还向无敌醉俊狼扔了个挑衅来着。不过玩家毕竟不是 NPC， 拉成这样牧师算是被完全控制住了，枪炮师的眩晕却是早晚要醒。这狼之团的玩家们思考的主要就是如何攻克这样的局面。此时被晕住，枪炮师却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他的战术了。眩晕一解，枪炮师立刻飞炮闪开。无敌醉俊狼果然没有理他，枪炮师玩家离了远些，扛炮上肩，炮口蓝光一聚，一枚玄磁炮就飞了出来。荣耀中繁多的技能拥有繁多的特别效果，盾牌能克制许多技能的攻击效果，但并不是全部。比如玄磁炮，吸附目标并将目标带离的效果，就是盾牌阻挡完全起不到作用的。枪炮师玩家显然深知这一点，上来就用了这盾牌无法起到作用的杀手锏，倒是要看看无敌醉俊狼如何应对。结果这无敌醉俊狼看起来好像是不知道这一点一样，玄磁炮飞来他却是无动于衷，眼看就要去了玄磁炮的吸附范围，这才突然的横剑一挥，却是横斩用出了一个击退。这一击显然也是操作上有所控制，牧师并没有被击出最远的距离，但就在牧师滑出的同时，无敌醉俊狼脚下未动，突然也是嗖的就和牧师平行着飘了出去。场面诡异的像是两个鬼魂在飘，但所有人一怔后随即明白，无敌醉俊狼这是进了玄磁炮的吸附范围，正被吸动中，而面对就要贴上自己的玄磁炮，无敌醉俊狼的盾牌猛然挥出，不是拦截而是撞击，不过没有使用盾击技能，这一撞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只有些许伤害而已。但是在此时却是成功的把玄磁炮给引爆了。如此距离玄磁炮炸开当然会伤到无敌醉俊狼，但他盾牌在前，这炸开的波动却是推不开他。至于伤害，喜之阳这不已经拎起十字架开始吟唱了吗？牧师依然是在无敌醉俊狼的攻击笼罩之下，而玄磁炮可能造成的影响却被无敌醉俊狼用操作就这样化解了。虽然有被造成伤害，但是在之前和狼头蒜的对决中，无敌醉俊狼不也就是这样一直受伤，然后凭借喜之阳的回复来支撑吗？如意算牌被破解的枪炮师明显一愣，但他显然也并不是只有这点手段，游走、机枪扫射、轰杀、卫星射线，充分构思过的各种招法依次使了出来。这次大家眼中的比赛总算不那么枯燥了，大家好奇无敌醉俊狼会怎么应对这些针对性很强的攻势。结果或躲或闪或盾牌掩护，无敌醉俊狼将攻势一一接下，或者受了伤害，或者根本没受伤，或者进行了大量走位，或者站着不动就化解。无敌醉俊狼的手法一样很多，唯一不变的就是牧师依然在被他砍着，从未停歇。 不可能！ 抢跑师终于是把自己想到的手段全用完了，局势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和上一局比较不同的，只是贴身近战的无可奈何，变成了远程打击的束手无策。抢跑师玩家完全没方案了，再攻击也只能是之前用过手法的重复，或许无敌醉俊狼不能一直保持毫不破绽，但问题是只是偶然一次打破这样的局面，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救下来的牧师给自己回点血， 但是很快恐怕就又被无敌醉俊郎给缠上了。如果牧师能摆脱的话，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陷入这样的局面了。抢跑时玩家知道自己这次没能成为团队的救世主，他站在团长狼头蒜丢人的肩膀上，又一次完成了丢人的壮举。牧师到底还是倒下了。枪跑式玩家这期间倒是没闲着，他开始去追打喜之羊。可怜这喜之羊满场乱跑，看无敌醉俊郎是全然没有要救他的意思，这枪跑式也是拼了命的想要干掉一个牧师，挽回点颜面。但是他起步已经太晚，虽然无敌醉俊郎装备较差，输出较弱，却也不是他现在开始能迎头赶上的。而且狼之团这牧师比喜之羊老实多了，看起来就是站那儿任你贬。这是他心甘情愿的吗？当然不是，他是被无敌醉俊郎的攻击控制成这个样子的。也几乎是在这一刻，狼头蒜才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去注意无敌醉俊郎能把各种打断他攻势的攻击效果都化解，但是大家都忽视了无敌醉俊郎连续的攻击居然把对手控制得如此服帖。虽然对手是战斗方式并不多的牧师，但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打得像个木桩沙包一样，就算是牧师也没这么容易。 这个也是 PVE 中练就的技术吗？ 熟悉骑士职业的狼头蒜观察着无敌醉俊狼的手法，只可惜此时狼之团的这个牧师已经放弃挣扎了，倒让狼头蒜没法仔细观察无敌醉俊狼是如何控制的。回忆之前的话，印象却大多是停留到他怎么去化解枪炮师的攻击了。直至此时牧师倒下，狼头蒜很遗憾地没有获取到太多的信息。牧师一倒，无敌醉俊狼立刻调了方向，冲锋直接杀了过去。那枪炮师玩家倒是有保持距离的意识，但是也没逃出三五下就被无敌醉俊狼给截下。 啊，这也是个不错的观察机会， 狼头蒜猛地想到，立刻准备看看无敌醉俊狼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枪炮师打得像个沙包。同时狼头蒜也有一点后悔了，刚才他不应该在探爪狼倒下就直接认输退出的，亲自和无敌醉俊狼交一下手，肯定能比现在更清楚地了解到这家伙的实力。结果这枪炮师复制了之前狼头蒜的整场比赛，这最后时刻又复制了狼头蒜的举动，一看牧师倒了，对方以二敌一，也来了个干脆认输退出。狼头蒜心下一阵郁闷，又不好说什么，毕竟他是前车之鉴。这样的一场比赛，赢一场尴尴尬尬不冷不热的，但现在连赢了两场，而且第二场成功复制上一场，让对方一样束手无策，这可就有些显出本事了。这场一完，喜之羊团那边欢呼鼓掌庆祝的表情开始爆发了，不少人也可以吆喝， 老们，这下你们服气了吧。 这种很让人窝火的比赛哪那么容易让人心服口服啊，但是现在嘴硬有什么用，人一句那再来一场就把他们拍得死死的。狼之团的玩家个个垂头丧气，狼头蒜也是无可奈何，最后只能是一句走。狼之团的玩家一句话没留就灰溜溜地退出了。 兄弟厉害啊， 看到狼之团跑了，喜之羊一直有些紧张的心情这才终于放下，心中那叫一个爽。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副本上狠狠超越了一把不说，一向比较处于弱势的 PK 方面今天居然也扬眉吐气一番。 虽然这样的优势可能只是伴随着无敌醉俊朗的存在而昙花一现，但至少今天是绝对值得纪念的。 厉害厉害厉害！ 全团上下现在哪里还有对无敌醉俊朗的半分不满意，个个都在赞叹着。 哈哈，早说了嘛， PK 才是我的强项， 无敌醉俊朗说的。 是的是的， 众人连连点头。 再没什么事的话，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无敌醉俊朗说着，确实也准备闪人了。喜之阳这时叹了口气说， 哎，兄弟水平这么高，加入工会后肯定很快就能直接进入一线的精英团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个小团队啊。 哼，那不能， 无敌醉俊朗笑道。喜之阳团的玩家纷纷来求和无敌醉俊朗加好友，最后一一惜别。这百人副本还是比较费时的，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熬夜游戏的夜修，今天这趟也是折腾到了后半夜。陈果和唐柔早就休息了，虽然对于夜修混进霸气雄图的目的还很好奇，但看还是在跟着下副本的阶段，陈果也没啥观赏的心情。他的水平虽然也不顶尖，但当初却是混在家王朝本部的，所跟的团队副本进度比喜之阳他们强多了，这些人的水平放陈果眼里都有些不够看。和喜之阳团的玩家告别后，叶修就离开游戏休息去了。喜之阳团的玩家却显然都是准备通宵的，此时众人也没有散去，聊起的话题当然全部都是集中在这个高手骑士上，而大家议论的话题主要就是这个人到底有多厉害。 我看不出，反正我觉得我是拍马也赶不上。 被问到的团队 MT 原本众人心目中的骑士高手七叶一枝花说着， 我跟工会的主力团玩过一次，我觉得他的技术不比咱们分会的第一骑士飞扬差。 喜之阳说， 那是精英一团的 MT 啊，这么厉害。 有人惊叹着，飞扬号称他们四分会的第一骑士，在工会玩家中那已经是不得了的存在了， 或许还会更强点， 喜之阳说道。 哦，为什么这么说？ 七爷一枝花问。 最能感觉清楚一个 MT 实力的还得是我们牧师，虽然给无敌醉俊朗加血一直提心吊胆的，但主要还是出于开始对他的不信任，现在总体来考虑一下的话，他全程根本就没有出过任何需要我们牧师来弥补的失误，我们只要做好最基本的工作就可以了。 喜之阳说道。